原不到放到照片，你是谁重要吗？还说不爱我，恨一分钟都嫌多，要自勉没有中奖，原来被了我完美生活。石也不知我认错，今天却突然看清了。当演眼雾霾全被抹掉，下次一脸人迷恋就能模糊掉。泪镜要是拆走，迷的偶像皆报销。你是谁重要吗？还说不爱我，恨一分钟都嫌多，要自勉没有中奖，原来被了我完美生活。错认你是个笑话，何曾是折堕人太执着，自制痛楚。夜夜双眼迷茫，红到白紧都会继续来，咬定你是最好先说再过。山岗的他也正走。